藏布，月亮的日喀则，思念的唐古拉山后，爱情的石泉河，神圣的布达拉宫，那多情的拉姆措，永恒的珠穆朗玛峰上采雪莲一朵，天上的雄鹰高飞，地上的骏马驰过，情人的酥油茶香飘过高原的部落，玛尼石的传说有着你给的承诺，让我在轮回中愿为了你漂泊。玛尼玛尼玛尼唱着前世的情歌，哦，果庄摇曳篝火，哦，你是我的佛。玛尼玛尼玛尼守着格桑不寂寞，哦，三生缘定因果，我等你来娶我。上采雪莲一朵，天上的雄鹰高飞，地上的骏马驰过，情人的酥油茶香飘过高原的部落，玛尼石的传说有着你给的承诺，让我在轮回中愿为了你漂泊。玛尼玛尼玛尼唱着前世的情歌，庄摇曳篝火，哦，你是我的佛。玛尼玛尼玛尼守着格桑不寂寞，哦，三生缘定因果，我等你来娶我。玛尼玛尼玛尼唱着前世的情歌，哦，果庄摇曳篝火，哦，你是我的佛。